第33集。第二天一早，我起床去上课，发现何元君坐在沙发上，有些失魂落魄地盯着手机。我进了厨房做早饭，随口问道：怎么了？ 老师，我不想去上学。 是因为挨欺负吗？早餐是三明治，你要火腿还是培根？ 培根就行。他们都笑话我是残疾人，学不走路，上体育课的时候还特意找我一起打球，让我去给他们捡球。 而且他们还拍照片威胁你，还剪辑视频污蔑我，对不对？沙拉酱要吗？我听着培根在锅里滋滋作响的声音，肚子更饿了。 要。我真的不想去上学了，我想转学。 他被我转移了两次话题都没成功，依然执着地说道。我把三明治用保鲜膜包起来按压，又拿刀从中间划开递给了他。你的父母呢？他们怎么说？ 妈妈生我们的时候大出血死了，爸爸常年在国外不管我，他有了新的家庭。我有一个弟弟，是漂亮的健康的混血儿。 我看你的名字还以为你的父母很相爱呢。 取次花丛懒回顾，半缘修道半缘君，或许曾经很恩爱吧，是死亡磨平了他们的爱。 16岁说这句话不合适。我看着他，你怕什么？现在你有哥哥了，更何况受害者不应该步步退让。小君，到时候我给你介绍一个小姑娘，你们应该会成为好朋友的。何元道的声音从镜子里懒懒地传了出来。 是啊，哥哥在呢，怕什么？等下哥哥替你上学去，别怕。 我也去，我到时候看看你们老师为什么对这样明显的霸凌事件视而不见。难道他是盲人吗？ 我们分工写作，你去找老师，我去找他们。 可以。你要不要来吃点？ 小金，身体借哥哥用一下，你来镜子里歇一歇。这里是个屋子，一点也不闷，有书还有电脑，你想干什么都行。要是没意思，就叫哥哥一声，哥哥带着你。 好。 何元君将额头抵在镜子上，两人完成了互换。何元道上了他的身，整个人气质一下就不一样了。要说何元君是只无辜的白兔，那么何元道现在就是一匹隐忍的狼。他吃了一口何元君剩下的三明治，对着我笑了笑。我总觉得他笑得有些勉强，好像在隐藏着什么一样。他真的在隐藏着什么？他一言不发，咬紧牙关，捏着三明治坐在了沙发上。你还好吗？过了一会儿，他松了口气，转过身来看着我。 还好，老师还是这么关心我们，真好。 你在做什么呀？是不是什么不好的事？ 是不太好，老师别告诉喵大人好不好？求求你了。 他竟然痛快地承认了，他竟然在跟我撒娇。那你要先告诉我你在做什么才行。 也没干什么呀，不过是在修补我弟弟的身体而已。 他挽起了袖子，那不再是一节畸形的萎缩的胳膊，而是一条微微瘦弱的带着病态白色的健全的胳膊。他又弯腰挽起了裤腿，给我看里面恢复好的小腿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我有点心疼，看他脸色不太好，想来是费了一些力气。 其实也很简单，用我的魂体弥补在这具身体上就行。就像橡皮泥，从我的魂魄上捏出一块他需要的，再粘在他的身体上，这样就能修复一个残缺的身体了。 那你怎么办？会不会对你有什么影响？ 也没什么影响吧，不过是现在我跟他的灵魂都是残缺的了，只能委屈我的弟弟跟我用这一个健全的身子了。 等到死了的时候再把这几块魂魄收起来。 我认真地看着他，心想，这是亲戚吗？这就是血缘吗？撕扯自己健全的魂魄去修补弟弟残缺的身子。他看出我的疑惑，忽然笑了笑，在我的注视之前轻轻吻了吻自己的手背，深情而又虔诚。 帮我保密好不好？别告诉我的傻弟弟，别让他知道他哥哥是一个觊觎着他身子的变态。 我耸了耸肩，在嘴巴前面做了一个拉紧拉链的姿势。但其实我想说，这不是变态，这世间的爱有千万种，你爱你的弟弟只不过是其中一种。吃过了饭，我们一起去何元君的学校。他走得飞快，好像在感受着健全身体的快乐。在镜子里被颠簸醒了的何元君揉着眼睛问他， 哥，你跑什么？ 在感受给你的新礼物。哥哥来的匆忙，没什么好给你的，就给你随便修了修身子。你看，一会儿哥哥就用这只新胳膊给你撑腰，别怕。 何元道的语气近乎呢喃地说道， 这回哥哥在呢，谁也别想再欺负你。 我们一起坐车去了何元君的学校，还没走进校园，就在学校对面的小巷子里被人拦住了。拦住我们的是一个看起来文质彬彬的男生，他虽然看起来文质彬彬，是个老实人，然而一开口就暴露了。 嘿呀，你还敢来？前几天关了直播的时候没有想过后果吗？啊，避孕套好吃吗？ 他又转向了我，轻蔑地笑了笑。 哈哈，你还敢跟着来？你给人补课有教师证吗？啊，穿得这么寒酸，很需要钱吧？建议你不要给他出头，不然我随手一举报，你这辈子都当不了老师了。 两个事儿，第一，我有教师证；第二，我不缺钱。 不缺钱给人补什么课呀？还多管闲事儿！ 他不以为然地走过来，拽何元君的头发，近乎粗暴地要把他拖走。 快滚，别耽误我们找乐子。 哦，我就不走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给我也下药，照我们的照片，还是告诉你爸爸，让你爸爸来查我。你这么肆无忌惮，不过是身后有人，对不对？ 呀，没想到你竟然有脑子，怎么不怕？ 我怕你妈，可惜你没有妈妈。我意味深长地看着他，他身后何元道正在靠近，漫不经心，赤手空拳。我想他或许是想要给这人长一些记性，所以并不打算用常规的方式来对付他。果然，何元道只是轻轻抬了抬手指，就有一块石头击中了这人。他停下脚步，十分愤怒。 你胆子大了啊？ 怎么胆子大了？难道因为我用你对我的方式来对待你，你就觉得我胆子大了？ 他又动了动手指，这人的衣服从正中间被不知名的东西撕开，在十一月末的清晨，赤身裸体地站在了凛冽的寒风之中。他震惊地看向了何元道，不知道该先表达自己的震惊，还是该先捂住自己丑陋的下体。我看了一眼，他的下体只有一只蚕蛹这么大。这就是你们一直欺负何元君的原因，因为你自己是天阉之人，所以看不起他胳膊腿萎缩是吗？ 你他妈的把嘴给我闭上！ 这是自然界雄性动物攀比的资本，没有人能够接受自己被嘲笑软、短、小。他果然暴怒着向我们扑了过来，我则从容地打开了手机里的直播软件。接下来请大家观看早期人类驯服野生猩猩视频，这是医学界不可多得的天阉教材，请转告各位学医的同学速来观看。另外， 五分钟之后，我就想请在座的各位报警，以扰乱社会治安罪。地点在第一中学对面的巷子里。感谢各位观看，我们下次见。我一字一顿地说道。最后一个镜头是我的手机摔在地上的混乱镜头，伴随着我做作的尖叫声。我想，这可比剪辑视频刺激多了。还好我今天拿来的是我的旧手机啊，谢天谢地。